声的舞台，重复的精彩，最聪明的人最后一个离开。打开窗的时候，雨过从你的眼睛透析有多远的距离，其实我宁愿相信窗外从没下过雨，也许你真的比我更敏感。愤怒不是出口，是逃避的理由。每个生命都有软弱的时候，不要让你的爱被冷落的太久。 声有心，触摸在心底，转

些人值得等候，有些悲伤值得忍受、哦、我爱你不是冲动，生命尽头反正一场空，只要你记得我们那么爱过、哦、我忘不掉你的 听到的是黄丽玲带来的曲目 PS 我爱你。曾经呢有一部非常感人的电影就跟这首歌同样的名字，也叫做 PS 我爱你，虽然内容呢是没有任何关联的，但表现的呢同样都是在爱情当中的深情和执着。而刚刚听到了歌词当中说我爱你没有保留，我爱你就要到最后，有一些人值得等候，有一些悲伤呢值得忍受。在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确实需要有这种坚定的信念去相信，毕竟生活当中呢总会有摩擦和让你难过的时候。最后分享到杨宗纬，让我是苏宝，不要走开，稍后再见。 的退让，我们一起开的落。